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有 不曾忘记最初你的

让我把你推开，要戒掉期待，戒除对你的依赖，说服我没有谁和谁分不开，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，和自尊做比赛，学不会你的坏，反复的伤害，他跑不来，不出卖我的爱，我忍耐已超载，可怜姿态装不来，我恨这样不痛不快，你不值得我收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，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，和自尊做比赛，学不会你的坏，反复的伤害，他跑不来，不出卖我想的还要去追，说拥抱玫瑰

走。 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，怎么想怎么痛一起感受，要多爱要多从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。 是美梦的结局，希望你在我身边。

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这样的夜晚。